第120集，地基井。天黑之前，他们到达了现场。他们中队的消防车已经到了，高格和龚应贤就在那口井旁边交谈。任毅扫了一眼现场，心里一沉，那并不是排污井，而是地基井，下去的难度跟排污井并不是一个量级的。 任队、指导员，这井保守估计有他妈20米深啊！ 地基井。 任毅走了过去，他与龚应贤对视一眼，脑海中顿时浮现了那天在龚应贤家发生的一切。龚应贤显然也想到了一样的事，两人不约而同地回避了对方的眼神。 高队长说这个井很难下。 任毅站在井边往下看，逼仄漆黑，深不见底，仅是看着就让人心里发毛。这是一口典型的地基井，可能是被游乐场中途放弃的某个建筑留下的。地基井跟排污井并不一样，排污井在设计的时候就考虑到人要下去检修，环境虽然恶劣，但只要装备好了就没事。而地基井是用来灌水泥的，不是给人下去的，又窄又深，20多米都不算深的，很多高层的地基井动辄上百米，东西掉下去就像掉进了地心，这辈子都见不到了，是弃尸的最佳选择。 这个井不算特别窄，直径有70厘米，能下是能下，但很不好下。下面要是活人，我们怎么都得下。但是死人。 任毅没说话，他明白高格的意思，虽然能下，但是有危险。为了挖尸冒这个危险，恐怕不值得。地基井的危险性是多重的，除了窄且深，井下环境极其恶劣，黑暗、缺氧、湿冷、幽闭且有塌方的风险，是对战士体能和心理素质的双重考验。这个井唯一好一点的是，现在是冬天，土都冻住了，不太可能塌方。 仁义，如果很危险就算了。 你们怎么发现井下有尸体的？这就是大白天也看不着啊。 在游乐场里找到的证物加上王瑞疯疯癫癫的证词推测出来的。白天我们把仪器放下去了，确定有尸体。 几年前我们也碰到过一个地基井救人的事。高哥，你那时候还没来，但你应该学习过吧。 中南大厦建筑工地，一对工人夫妇2岁的孩子掉进去了。 这个还算比较宽的地基井勉强能下去人。那个井窄到，我们找了全天启身材最瘦小的战士都下不去，只有小孩能下去。 后来呢？ 后来没办法，大家都知道孩子100%没了，下面有地下水，但是还得救，只能把地给挖了，挖了8天才把孩子的尸体挖出来。 任毅又看了看那口井，他想问龚应贤着不着急，可他又意识到这是废话，怎么可能不着急？现在整个红五分局都在争分夺秒地查案，生怕晚了一步，紫燕就干出更可怕的事，伤害更多的人。井下的尸体也许能给他们提供重要的证据。 这要挖几天？我尽快找人。 算了，现在正是最冷的时候，土都冻结实了，太浪费时间了。下吧，我先下去探探路。 龚应贤已经后悔了，他之前并不了解下地基井这么危险。刚才高格跟他说了很多，一想到要把仁义放下去，他的心都揪紧了。 还是挖吧，就像你们说的，下面没有活人，不值得冒这样的险。 现在至少没有塌方的风险，还是应该试试，如果下面的尸体能提供有用的线索，那就值得。 龚应贤欲言又止，担忧地看着仁义。 没事，我会小心的。 你先下，我第二个。 你算了，你又高又胖的，那孙定义第二个。 高格张罗着准备好所有器材和装备，他们在井的上方架好支架，先把空气瓶送到了井底，给井底输氧。见龚应贤在一旁眉头紧锁，脸色阴翳，任毅主动道： 你别担心啊，我不是第一次下井了。其实地基井最危险的是落土塌方。 北方冬天一般不会有这样的情况，如果我缺氧或者体力不支，他们就会立刻把我拽上来，不会有大事的。 早知道这么危险，我不会让你来的。 屈阳波就站在两人不远处，听到这段对话顿时挑起了眉。 我的工作就这么危险，我不还是活蹦乱跳的？今天换成西郊中队队长，如果他知道这个下井能帮你们尽快抓到纵火犯，他也会吓的，别担心了。 龚应贤凝视着仁义，轻轻咬住了唇。 仁队，好了。 仁义返回了井边，他脱掉了厚重的棉服，换上轻便的救援服。此时他御寒的衣物有保暖内衣、毛衣、救援服和暖宝宝，在零下十二度的冬夜里不过是聊胜于无。他开始热身。龚应贤看着仁义迅速被冻红了的耳朵，心疼极了。热身完毕，他戴上面罩、救援绳、照明灯、对讲机等工具，吊着绳子被战士们慢慢地放下去。地基井四壁湿冷，每下降一米温度也在跟着下降，以他的身材几乎稍微动作一下就会碰壁。愈往下，仁义愈感到压抑不已，四周是冒着寒气的冻土，头顶是逼仄的夜空，脚下是漆黑的深渊。他就像被包裹在一个深不见底的管道里，又像是被吞入了怪兽的巨口，上下悬空，无着无落，只有未知的恐惧渗进他每一个毛孔。仁义努力调整着呼吸，他无法带空呼瓶，全靠面罩来过滤井下的空气，而井下空气稀薄，太过紧张只会让他缺氧。他已经冷得浑身直抖，手脚都开始感到僵硬。 仁义，怎么样？ 继续放。 终于，仁义的脚踩到了地面，他在对讲说道：“ 到底了， 24米。” 仁义抬起手想调整手电筒的角度，结果手指过于僵硬没拿稳，手电筒咣当一声掉在了地上。他低头一看，心脏就像被狠狠捶了一拳。他脚下踩的是冰，冰上有一层薄土，当手电筒的强光穿透土层，一个头骨赫然出现在冰面之下，深陷的漆黑眼窝就在手电筒的正下方。他整个面部朝上，仿佛至死都在仰望头顶的天，看着那方寸大小的天空昼夜交替，而自己埋于深井，如逝者有灵，岂能甘心入轮回。仁义倒吸一口气，他对井下有什么早有心理准备，但还是感到毛骨悚然。 怎么样，看到了吧？ 看到是看到了，但不好弄，冻住了。 仁义试图蹲下捡手电筒，却发现自己勉强只能半蹲，手都够不到冰层，最后手脚并用才把手电筒捡起来。在氧气稀薄的环境下，这一番动作已经让他气喘吁吁。 得先把冰融化了，无论用什么方法融化冰都会破坏尸体，只有尽最大程度保存尸体的现状，才能让法医给出最接近真相的鉴定。 仁义感到呼吸愈发不畅，恐怕是井底这点输进来的空气已经被自己消耗得差不多了。 那只能砸了，对尸体破坏还能小一点，这冰层倒是不深。 砸的话就得倒着下去，倒着下去更容易缺氧，必须得频繁的换人，咱们这些人恐怕都不够。 仁义开始眩晕了，且已经冷得受不了了。 先把我拉上去。 众人赶紧把仁义拽了上去。回到地面，仁义取下面罩，大口大口地呼吸新鲜空气。他的嘴唇已经冻得发紫，浑身直抖。龚应贤刚想上前去扶他，屈阳波已经先一步给他披上大衣，把他拽了起来，又把一个保温杯塞进他手里。 赶紧喝点热水。 龚应贤眼中顿时显出失落之色。 井下氧气不够，调一台抽风机来，把空气彻底置换一遍。咱们人手也不够，还是得找西郊中队帮忙。 你休息，我去安排。 屈阳波走后，龚应贤忧心忡忡地看着仁义，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现在唯一想做的 就是把仁义抱进怀里捂热乎。可是他做不到，他没有那样的立场。